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最近呢，不知道同学们听没听说到呢，西安的一名公交司机丁师傅成为了网红，原因是什么呢？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给大家讲讲丁师傅的故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西安的一名公交司机呢，因为其出色的双语公交广播而成为最新的网络红人。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这位50多岁的公交司机丁师傅，他用中文和英文播报公交的这个车站的站名，非常了不起的丁师傅。好，看看这个英文如何来翻译。公交司机叫 a bus driver 哈、啊、in 西安哈、啊、a bus driver in 西安 has become the latest internet sensation。看看这个网红怎么来说哈，网红我们是互联网叫 internet 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红啊，大家想一个词叫 hot 或者是 red 肯定不行了哈，用这个 sensation 表示说能够轰动的一个词， sensation sensation 表示说轰动的一个事情，轰动的一个人。那么大家可以说呢，一件事情，比如说运动员获得了奥运金牌，那么呢他成为了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什么 sensation。 同时呢我们说一部电影一本书也可以成为呢一段时间的一个 sensation， 一个轰动的人轰动的事。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词，同时呢再把前面的 internet 这个词合到一起来记 internet sensation， 表示说网络红人。原因是 for its brilliant bilingual bus stop broadcast， 双语的哈，叫 bilingual， 这个是 bi 表示双，大家想想自行车那个 bicycle， 两个，这个 lingual 呢是语言哈，这个词有一定难度，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Peter 老师呢把这个词给大家拆分出来。首先这个 bi 是双，后面这个 lingual 是呢语言的意思，合到一起呢是双语 bilingual bilingual。 我们同学呢很多人拿的这个字典都属于 bilingual dictionary， 是什么双语的字典哈，有中文和英文。好，后面是这个车站站名的一个播报啊， bus stop broadcast。 后面在网络流传的一段视频当中，这个视频呢叫这个 footage，跟这个脚有关系，但是后面加一个 AGE 哈， footage 表示说呢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的，就 circulated online， circulated online， circulate 流传， C-I-R-C-U-L-A-T-E circulate。 In footage circulated online， the 50-year-old bus driver named Ding， 好和 surname Ding can be heard announcing bus stop in bothChinese and English， 用中文和英文呢播报这个站名。 announce 这个词大家记一下，宣布。大家呢比如说去这个机场，或者说呢一些公共的交通的场合啊，大家比如去机场呢会经常听到的 announcement， 比如说播报这个航班的信息啊，它的动词呢是 announce， 名词呢是 announcement。 那么为什么说丁师傅愿意用中文和英文呢播报站名呢？原因是这样的哈，这个丁师傅跟我们说呢，在公共汽车上安装的这个广播系统啊，有的时候呢出问题啊，比如说到站了一摁呢，这个出现问题了不响了，他担心呢这个乘客呢会错过车站。由于呢丁师傅呢能讲一点点英语，所以呢丁师傅就跟他的领导说呢，他非常高兴能用双语给大家人工播报站名啊，所以丁师傅的工作态度是非常值得大家钦佩的。那么看看这个 Dean told a reporter 啊，跟这个记者说到呢 ，that a stop announcement system installed in the bus will sometime break down。这里面提到的是 stop announcement system 播报站名这个系统啊哈 system， 有的时候呢会 break down。breakdown 这个词组大家记下来， breakdown 表示会坏了哈。我们这可以用在一些比如说车呀机器设备啊，它这个 breakdown 表示坏了，用在车的方面特别特别的常用哈。比如说 my car broke down engine died， 我的车出问题了，原因呢 the engine died 就是发动机坏了哈。那么他担心 he worried his passenger would miss their stop，可能或呢坐过这个车站哈，坐过站了，那么用的 miss their stop。 Since he can speak a little English， 他能够说一点英文， Dean told his bosses、啊、told his boss 或者 bosses 跟他的领导们说 that he was happy to announce the stop himself bilingually， 用双语来进行播报。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bilingual 哈，是双语的，是形容词，而在这个句当中用的是 bilingually， 是一个副词了，能够呢 announce something bilingually， 能够双语来进行报站名。但是对丁师傅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所以丁师傅呢在家里每天都在练英语。如果他遇到问题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呢会向乘客们呢寻求一些建议啊，比如有些单词不会啊，怎么播报这个站名更加的合理啊，所以呢他经常呢会征求乘客的意见。同时呢许多乘客呢称他的这个服务呢非常的好，并表示呢他现场的这个播报站名要比我们说事先录好的呢更加的自然，更加的灵活。所以呢丁师傅受到了广大乘客的一致的赞扬，他也觉得非常的高兴。好，那么看看丁师傅每天练英文。 Dean practices English at home every day. If he runs into problems， 遇到小的问题，我们说遇到这个 run 跑这个词后面加个 into， 表示一个人遇到了一个问题。 He will often ask for language advice from passengers， 经常会从那个乘客那呢获得一定的建议哈。 Language advice from passengers. Many passengers applauded. Applaud A-P-P-L-A-U-D 表示赞扬，非常的满意。 Applaud him for his good service， 由于他的服务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乘客呢会 applaud him for his services and said his broadcast 他的播报 is more natural and flexible， 更加的自然和灵活。这两个词给大家说一下， natural N-A-T-U-R-A-L and flexible F-L-E-X-I-B-L-E flexible natural and flexible than 后面是一个比较级，比呢 artificial broadcast system 比那些事先录好的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自然。所以呢他的这个播报呢的的确确呢受到大家的欢迎，可能有些乘客呢觉得非常的好，用手机给他录了下来，然后呢放到了网上，因此呢丁师傅成为了 Internet Sensation， Internet Sensation。 那么看看中国的网民啊对他的准确的发音感到非常的惊讶哈。其中一个评论说呢，我对他的故事呢感到了很强烈的一个震撼哈，或者说鼓舞，因为呢他印证了这句话，活到老学到老。 Chinese 这个网民，我们学过这公民叫 citizen， 网民呢是这个 net N-E-T， 我们学过这个网这个词嘛，叫做 netizen， Chinese netizens 啊，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N-E-T-I-Z-E-N N-E-T-I-Z-E-N 啊，中国网民 Chinese netizens were also amazed at his accurate English pronunciations， 他准确的 accurate 这个词我们学过，准确的精准的 English pronunciations， with one commenting， 有一个我们说网上的评论 comment C-O-M-M-E-N-T 哈 commenting 用了的动词， I'm encouraged by his story 啊，被他的故事呢鼓励了，因为他印证了一句话， never too old to learn， never too old to learn， 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丁师傅的故事呢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 bus driver in Xi'an has become the latest internet sensation for his brilliant bilingual bus stop broadcast. In the footage circulated online, the 50-year-old bus driver surnamed Ding can be heard announcing bus stop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Ding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bus announcement system installed in the bus would sometimes break down. He worried his passenger would miss their stops. Since he can speak a little bit English, Ding told his bosses that he was happy to announce stops himself bilingually.Ding practices English at home every day. If he runs into problem, he will often ask for language advice from passengers. Many passengers applaud him for his good service and said his broadcast is more natural and flexible than the artificial broadcast system. Chinese netizens were also amazed at his accurate English pronunciations, with one commenting, I'm encouraged by his story, never too old to learn.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他们分别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刘浩然同学和刘润思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欣赏的呢是刘浩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冰壶》。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iu Haoran. I'm 9 years old and I'm from Sanlisan Primary School. It is my honor to talk about my Winter Olympics dream. I'm very proud to tell you that I'm an Olympic baby because I was born in 2008.I'm sure all of you could remember the great success of that year's Summer Olympic Games. As the United of Beijing, I'm very happy that Beijing will hold another Olympic Games,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The Olympic Games is like a big party, gathering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to enjoy the sports and make friends.I do hope I could also share this joy. I try my best to master English and hope I could be a volunteer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2022. I hope my dream will become true. No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favorite sport in Winter Olympic Games, curling.It is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team sports. It originated in the 16th century in Scotland. People there played this game during winter on fieldy ponds. The earliest known curling stones came from Scotland and date from 1511. Today, curling is played around the world. It officially joined the Olympic program in Japan in 1998.Curling is a sport competing between two teams, and each team has 4 players and 8 stones. Players take turns to set heavy, push the stones on a sheet of ice towards the target area. The target area is at the ends of the ice with 4 circles. We also call the target area house. In curling, the purpose is to score points.By getting stones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e house than the other team's stones. Players from either team take shots from far side of sheet, one after another. When all 8 stones from each team have been delivered, an end is completed. International games are 10 ends totally. The winner is the team with highest score after all ends have been completed.Some people call curling as the cheese on the ice. I fully agree. It is a sport not only requires strength, but also intelligence. I hope China could win the game with our smart brain and power.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由刘润思同学给我们带来中文朗诵。 大家好，我叫刘润思， 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乡愁》。乡愁，许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如果你在朗读、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些才艺的话呢，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 ES 是英语的 YES， 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I like stars.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stars.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 Do you like to look up at the night sky?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sky? 那你在晚上会仰望星空吗？你会在星空上看到什么呢？Good. Okay,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tory.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I like star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我喜欢星星。I like stars. 我很喜欢星星。Wow, look,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stars in the night sky. 你再看呢，窗外的天空当中，充满了很多很多颗漂亮的星星。What color are they? 它们都是什么颜色的呢？ Yellow stars. 黄色的星星。Green stars. 还有绿色的星星。Red stars. 还有红色的星星。Blue stars. 还有蓝色的星星。Wow. I like stars. 我喜欢星星。The rabbit, mouse, frog, and bird, they all like the beautiful stars very much. 你快看呢，小兔子、小老鼠、青蛙还有小鸟，他们都非常喜欢漂亮的星星呢。Far stars, 哇，好遥远遥远的星星啊。Quiet stars, 好安静好安静的星星啊。Bright stars, biu biu biu, 好亮好亮的星星啊。Light stars, 好轻好轻的星星啊。I like stars, 我喜欢星星。Why? Because the beautiful stars are on my body. 那因为好漂亮好漂亮的星星现在都穿戴在我的身上了。真棒。A star that is shooting across the dark sky. 哦，快看呢，有一颗星星，它正划过黑暗的天空。What is that? That is the shooting star. 哦，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流星。 A star that is shining right straight in your eye. 哦，快看看啊，有一颗星星，它的星光直直的照进了你的眼睛。I like stars. 我喜欢星星。Wow, good night, everyone. 晚安了，宝贝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关于星星的故事，其中我们不但学习到了关于颜色方面的一些单词，我们还学习了一些形容词呢，比如说 far 远的， bright 亮的， light 轻的。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一张纸上画出各种各样形状的五角星了，那么再给它们涂上颜色，呵呵，看看你认识多少种不同颜色的星星吧。那如果 Jason 老师把 stars 换成了 apples， 那你能编出一个新的故事来吗？比如说 I like apples， 我喜欢苹果。您真棒， Thank youPlease answer these questions. 那么现在请大家回答如下的问题。 Number one, what do we call the star that is shooting across a dark sky? 那么那颗能够划过黑暗天空的星星，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来着？Shooting star. 对了，叫流星。 Question number two, do you like to look up at the night sky?What can you see in the sky? 那么 你喜欢在夜晚仰望星空吗？你能够在星空间看到什么呢？真不错，你回答问题都对了。好了，那现在 Jason 老师再为大家推荐一本故事书，也是 I Like Stars 这本故事的同一个作者写的书。它的名字叫做 Good Night Moon， 晚安了月亮。所以呀，你可以在星空上仰望星空的时候找到两件物品，第一个是 Moon， 第二个是 Stars， 哈哈，对吗？如果有机会，请大家读一读这本故事书。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那么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大家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They said when you are bored at night with nothing more